政府高级官员、司法界代表、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以及系中央人民政府驻港机构代表、相关驻港领事馆代表、宗教领袖、社会贤达、退伍军人团体、制服团体等。传媒只是能够在场外远距离拍摄，现场所见出席人士的包括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各人一同默哀之后致献花圈，十几个军装警员在场外戒备。考试及评核局宣布，受到恶劣交通情况影响，取消原定今日下午4:15至7:30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丙类其他语言科目考试。有关的延期安排将会稍后公布。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6.87，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5，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1，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5.35美元，卖出1,505.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西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由于受到一啲嘅道路状况影响，现时咧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基利佐治街、嘉陵街、利源山道同埋渣甸街咧需要暂时封闭嘅。重复一次啦，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基利佐治街、嘉陵街、利源山道。渣甸街咧，而家系暂时封闭。另外，较早前咧，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来回方向啦，交通好翻好多。提提大家一啲嘅重阳节封路，将军澳啦，直至到6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咧，会暂时封闭。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喺沙田啦，同样都系直至6点，由安街、由定街。同埋介乎油安街同虎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对开一段嘅排头街亦都会封闭。隧道方面，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亦都系畅顺。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普通道方向马鞍山啦，近住福民花园咧呢一段系慢车嘅。西贡普通道近住福民花园咧来回方向都慢车。西贡普通道近住福民花园来回方向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嘅主角系任职建习飞机维修员嘅黄仲琪。 因为细个嗰阵时已经好想接触飞机啦，当我第一次喺飞机底下行过咧，哇，嗰种感觉好难去忘记咯。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00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师兄祠堂啊！ 灿烂嘅笑容喺边度揾到？咩俾到你满足感？点样令生活更有意义？边个有所得着？边个付出，或者只有参与其中至感受到，每个人都可以，都值得拥有嘅义工新体验。人人做义工，生活不一样。上义工运动网站 volunteering-hk.org 登记，揾最啱你嘅义工服务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花心之情，佢话人人皆有。 专心的他专注地做人，记载我一时

知有几多人会想有一个选项咧？即系如果有得拣嘅话，当呢四个月冇事发生过啊！不过好遗憾嘅系喺呢个时空底下咧，系唔存在呢个选项嘅。于是乎，我哋就一定要面对一啲改变啦，学习喺改变之下重新生活啊！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流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再爆炸，再变化，过去了的不牵挂，我只想。 想变成点啦？间你有小尘埃，嗰、那个名称叫做转变。一间咧会有今日嘅嘉宾出场， 做一次怕丑的事。 佢系 Misha 叶巧林， 完成这怪怪的舞姿，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转，手牵手。 骚动音乐，骚动叶巧林，一对一。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有你好啊 ，Misha 叶巧林。 Hello，Hello Eric。 你好，我见你呢排咧，即系又做紧 gym 啦，做紧运动啦， 系 啦，咁然之后又嚟紧就准备你哋公司有一个11月有个 concert 啦，跟住有你嘅新歌啦，咁样。喂，但系几有趣，因为我先知道你哋公司咧搞咗一个系咪真系以广东歌做主题嘅一个嘅 concert 咁样。 冇错，冇错。 系而家改咗11月啊嘛，系咪？ 系因为嗰阵时情势即系比较乱啦，咁啊保障大家嘅安全，咁我哋就改期啦。咁本来就系九月嘅，咁啊就转咗去11月嘅头啦， 系啊系啊，但系佢系玩咩嘅？即系你哋自己中意嘅歌就 O K 嘅，定系点？ 广东歌全部都系广东歌，咁由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咁样嘅歌都会有嘅， 哦， 应该适合唔同嘅年龄层啊，都会总有首歌啱你嘅。 系，喂，但系我想问，当你知道有呢首呢个 show 嘅时候咧，你自己心目中冇喂，我有一两首我真系即刻我系好想有机会可以 cover 或者唱嘅歌咁。 有嘅。卢口音有啲歌又想去做嘅，谢霆锋有啲歌想去唱嘅，但系仲有嘅，仲有 Sandy 啦，林忆莲嘅歌都会想唱嘅，咁但系到最后咁。 當然啦，就要公司又要拍板啦，又要通過 Edward Chan 監製去岌頭啦。咁最終，唉，冇揀到謝霆鋒嘅歌噶。 哦，咦？但係我想知喎，嗱因為而家譬如你聽咧，我你自己 solo 嘅歌啦，有啲係 ballad 啲嘅，咁有啲就係 groovy 嘢啦咁樣。但係譬如盧口音同謝霆鋒呢兩個，你即係我諗起會唔會係 rock 少少 嘅 flavor 咧？ 有啲 rock 嘅，咁但係我亦都可以講啦，我會翻唱林憶蓮嘅一啲歌啦。 嗱，歌就近你而家嗰個歌路啊嘛。 是完全差不多，因為都是一首比較性感啲嘅歌嘅， 是 啊是啊是啊，咁、啊啊啊、我覺得都 OK 啊，咁我都出咗咁多歌， yeah. 大家聽眾都聽過我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啦，咁、嗯、變咗出到嚟，大家又會重新去編曲啦，咁、yeah. 其實盧巧音嘅一隻歌，咁我就。未方便透露边一只啦，咁但系咧，其实因为我哋嗰阵时已经有 rehearsal 噶啦嘛，咁已经开始练紧啲嘢，咁Edward Chan 亦都重新将佢呢首歌去编曲啦，咁、嗯、编出嚟，我第一下听，哇 ，OK， 咁样噶， 即系转晒个 feel 嘅， 转晒成个 feel 嘅，大家拭目以待啊。 好啦，咁嗱，因为谢霆锋就一定唔会唱噶啦，你，咁所以谢霆锋，你当初你想拣系边首歌啦？因为佢都好多唔同嘢嘅， 无声仿有声，同埋如果只得一星期， 点、哦？解嘅咧， 因为真系喺嗰阵时，我最深刻嘅一啲印象咯，即系去卡拉 OK 嘅时候咧，系总会唱佢呢两只歌噶、哦。我特别中意《如果只得一星期》咯，因为嗰阵时你知啦，拍拖嘅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似好，如果一只得一星期嘅话咁点咧？咁少女心啊嘛，系啊， 所以就喺嗰阵时系真系伴住你成长嘅， 伴住我成长噶。O K， 系啊，其实都几。好玩嘅，同埋咧，有啲歌咧係真係比較即係可能八十年代嗰啲咧，我未必聽過嘅，係啦。咁咧就重新去聽翻嘅時候，諗翻，原來當其時係咁嘅喎。即係好多人同我講就話，我而家嘅新歌啦，尤其是我新歌就比較 sexy 啊嘛。而家嘅香港嘅樂壇比較少嘅依類型嘅歌，但係原來聽翻以前 係啊 好多嘅喎。 係啊，你諗下你中意譬如林憶蓮啦、 啊， 就算關淑怡啊、Prudence 啊，咁有好多，王菲都有一啲好 sexy 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原來。不同的年代、大家听的东西 的题目的题材也都不同、所以我觉得现在、林寶很前卫又将它拿回出来去做呢 无论地球是怎么转我亦爱不完能来自你的什么东西也留恋面容是否冰冷双手总是暖无论岁月长短能保持仍然短，如果只得一星期，宁愿那日放开你，以后会更回味。那个角度凝望你，留住那段晨曦，那一种方法起欢你。 咁我要讲下啦，因为你都提咗几次啦，唉，咁我做新歌几 sexy 啦。嗱，呢首都系上次你哋系Sony 成班嘅歌手一齐去斯德哥尔摩嘅时候，嗰个 writing camp 入边创作嘅一首歌。 系，其实呢一只歌咧系第二日去写嘅歌嚟噶、反而水母。诶、欸，唔系，我乱咗。OK， 水母间系第二日写嘅歌，我呢首新嘅派台歌咧就系第一日写嘅歌。 系， 咁翻到嚟就调咗个次序啦。咁当其时谂嘅 idea 同而家系差唔多，都系 sexy 少少、外国歌亦都系一样啦，好多好 straightforward 嘅嘢，佢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直接讲的嘛，尤其是歌词方面都会直接讲。那那时候就跟水母间同一个 producer， 就是 Olaf。但是呢就加添了一位新的成员，就不是 Tima 了、就是另一个女仔叫做 Josephine、她很犀利的其实。她呢担任的角色呢就是一个 topliner， 亦都是写旋律的一位朋友啦。因为其实她自己都有很多的 idea， 我亦都在从中我亦都要跟她沟通啦。因为有时要拉返去这个广东话的歌词呢、因为她们呢写的时候呢是很中意歌词连埋 melody 一齐生出嚟噶，同一时间噶， 直头我哋录个 demo 嘅时候咧。我是本来就想着填英文词啦咁样。咁但其实那个 demo 呢我已经即刻填了一些不 make sense 的中文词落去了。是啦。咁因为尤其 是。但都是 sexy 的那个 flavor 是。 是啦是啦冇错啦。整个 flavor 都是 sexy 的。是但是个 idea 就是想着我同呢个男仔怎样呢咁、样都是这样的感觉咯。 是啊。所以你其实是你袋住一个袋就是啦我今次去写要是哪一类的感觉的歌返嚟嘅咯。 是啊其实在那边寫的歌都是比較 upbeat 少少， 係咯，因為水母間同呢一首都是有一種 groove 喺中間。 係啊，冇錯，我又比較我都幾喜歡呢一類型嘅歌噶，自己唱又好舒服啦，咁啊聽又好舒服啦，所以我幾開心幾滿意今次一年推出嘅歌咯。 OK， 因為你中間有一句 catchphrase 都係 what to do 啊， 係啊， 係都係嗰陣時寫嘅。 算啊，係啊， 係，我所以你嗰種係有少少心如鹿撞嘅 feel 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類似啦，係咯，嗰個意思都係差唔多啦，係。 哦 ，OK， 嗱系 sexy 嘅，应该我再问多你少少就系你如何去到演绎嗰个 sexy， 同埋应该问下林宝究竟嗰个歌词系点样生出嚟啦。 好。 未到夏季吗？怎么饮杯茶片还是觉意？多熟悉是名字，竟换改着名义，想共你流连在这种春天。 singing in the rain. Ooh, ooh, I'm singing in the rain. Ooh, we're singing in the ra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的士司机昨日下午怀疑在长沙环道和宇宙街交界铲上行人路，撞伤一个女人，伤者大腿骨折，司机其后被一班人打至头破血流。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谴责示威者滥用私刑围殴的士司机。声明话，自六月起，暴徒以不同方式堵塞交通主要干道和隧道，造成多区交通挤塞，的士司机收入下跌超过三至五成。昨日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应该即时报警处理，而不是滥用私刑，暴徒的行为令人发指。分会呼吁的士司机在驾驶的时候要留意自身和顾客的安全，遇上突发情况的时候要冷静处理，亦都促请警方严厉执法，政府尽快制定措施止暴制乱，让的士业界能够正常运作。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不认为政府订立禁止蒙面规例之后就能够一招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不做，代价会更大。至于会不会考虑禁网，他说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内有限制通讯方法的权力，要做的话是可以做，不排除使用任何方法止暴制乱。叶国谦致电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昨日的示威活动非常暴力，但是认为订立禁蒙面法是政府在现有权力和法治基础上可以做的事，最少政府踏出一步，尽力止暴制乱，需要给予警队更有效执法的方法。他又认为现在不适合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如果认为独立调查委员会能够解决政治问题是自欺欺人，应该等到暴力行为停止之后再由政府成立委员会全盘检讨政府施政等的问题。因应各区的交通情况，医院管理局辖下13间普通科门诊诊所将会暂停下午的诊症服务，已经预约的门诊病人可以另约诊症时间，诊所会尽量为受影响的病人提供适切协助。日本水产厅一艘渔业执法船和北韩一艘大型渔船相撞，渔船上大约20个人堕海，日本海上保安厅将部分人救起。海上保安厅派出三艘巡逻船、一架飞机、一架直升机和水产厅的四艘船协助搜救。共同社报道，事发在当地今朝早九点几，两艘船在石川县能登半岛西北大约350公里相撞。北韩渔船其后沉没，日方话位置是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水产厅认为涉事的北韩渔船当时正在违法作业。報道提到，出事地點是知名的烏察漁場，近年來北韓多次違法作業，日方正在加強管制，8月亦都發生懷疑北韓船隻高速接近日方巡邏船，船員一度舉槍示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在港岛的封路，因应道路状况，现在百德新街、京士顿街、纪利佐治街、嘉宁街、利源山道和渣甸街仍然是封闭的。而在港铁的服务方面，荃湾线、马鞍山线和迪士尼线今天都是暂停服务，现在将军澳线只是提供来往北角站至到油塘站的服务，东涌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的服务，其他的路线有个别车站是继续关闭，列车是不停这些车站，服务维持大约八分钟一班。咁提提大家，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的六点结束。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钻石山直至下午六点，旭学里部分的旭华街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和中电变电站之间的通道，和钻石山殡仪馆旁通往思亲堂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一带有交通改道的措施。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而在路面方面，新界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妈阿妈，听日要陪未来外母睇粤剧，我净系识香腰咋，点算好啊？ 你识讲广东话咪得咯。 但系啲角色好似差唔多样咁，我惊唔识分兼睇唔明啊。 咁你嗱嗱临啊，上香港电台戏曲天地大锣鼓网站恶补下啦，入边咧有戏曲小词典，仲有精选港台节目介绍、名伶新秀啊、舞台布景，睇完啊，包你连豪车都识嘅。 阿妈，你简直系我嘅救命恩人啊！个网叫咩名话？ 戏曲天地大锣鼓 ，lthk.hk/ChineseOpera。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喂 ，Kitty， 就嚟生日咯，有咩生日愿望啊？ 玛丽，我要性爱啊！ 吓，你喺公开场合讲啲咁嘅嘢嘅？ 吓，我想好似爱因斯坦咁叻，所以想跟佢性啫。你谂咩啊？ 其实喺而家呢个时代，讲性嘅知识都唔使咁避忌嘅。 就好似逢星期五晚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环节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 玛丽敏感时刻。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mood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骚动音乐，骚动叶巧林，一对一。 好啦，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 show 仲有冇，我哋继续有 Misha 啦，叶巧林， 系 系啦，另外仲有填词人啦，林宝， 你好， 你好，你今次其实呢单嘢咧系电视剧咁做噶啦，系嘛？即系嗰个成个古仔继续延伸落去。 哎，我好希望啦，我希望将来可以拍成一个唔知啊微电影啊，No, 微电影或者是一个 musical。 是啦，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年呢就是悲情啲啦。咁嚟到今年，因为上次都同你傾过啦，即係林武就不如你今年都试下俾返我开心啲嘅结果呢位女主角啦。咁由水母间去到而家呢一对一对一咁样。咁就开始个 flavor 唔同啲啦咁样。好啦，咁我见到林武嗰个 IG 呢，因为一有新歌咧，就好想睇个 IG 写啲咩嘅。咁佢有个 hashtag， 你有冇睇过啊？ 咩一对级啊？ 唔系，佢个 hashtag 系深邪小黄哥。 系小黄哥，我之 前都不知道小黃哥是什麼來的，是林寶教我這個字的小黃哥。 黃色 你看他幾快順情啊。 不是 我都什麼都不知道其實。 我有試過介紹這首歌的時候，我說這首是一首小黃歌，跟住大家很多個問號在頭上，跟住我說大家不知道是叫小黃 哥。個個都扮不知道。 其實心裡面知 道。那你去到什麼時候才知道原來小黃歌是解這件 事？我去講了這隻類似是一個小黃歌來的，其實已經即刻 get 到的。咁但系我之前冇乜点听。 O K， 嗱，咁我哋就问下呢位填词人。 好啊， 我想问林宝啦，呢首嘅心邪嘅小黄歌，你系谂到咩？然之后会觉得，咦，不如今次俾阿 Mitchell 试下呢个方向嘅作品啦。咁 首先佢翻咗嚟之后，嗰个 demo 系 What to do 啦。 系， 咁其实嗰个你有时冇得拣嗰个情况下咧，你就会想捉住嗰三只字，将佢尽量变大咯。 系， 系啦，吓，咁嗰样嘢咪就系。突然間諗，哦，其實我覺得 Mitchell 去唱歌 係 中意啲節奏感強嘅，其實佢把聲 係都啱嗰類似 啦。 咁依個唱快歌，咁不如係講多啲層次落去個去嗰啲情緒啦咁樣。咁 What to do 咁不如去到盡就係咁夜媽媽兩個人傾偈傾到。 咁下一步應該做咩好咧？ 有乜好做啦？ 係， 心嘅夜媽媽 有乜好做？ 係 啦，咁啊捉住佢有乜好做嗰度就。去調轉寫咯， 咁但係你係將呢個想像再擴闊啲噶嘛，係嘛？係 啊，冇錯，咁其實我收到佢 What to do 跟住一首咁嘅歌咧，其實我第一個想做嘅就係一定個歌名係好簡單嘅，係我想做一首好簡單、好 pop 嘅咁啊嗰度嘅旋律一對一、一對一、一對一，咁我覺得哇呢個真係啱啱好嘅嘢， 係 咁但係同時間當然我諗嗰陣時候係一對乜啦，其實。 物系咪？ 可以系一对物， 系， 亦可以一对其他嘢咁样。 系， 咁即系咁，我都唔怕讲，就系其实就系讲一个 bra 咯，一对胸围。咁去到嗰个情况底下，其实嗰个系个女仔嘅最后防线。我其实我唔觉得系最后防线，可能系尾二嘅，我觉得，但系系啦，差不多啦吓。咁但系 sexy 啲嗰度。去延伸出嚟咁樣咯，即係話你，我哋唔好即係去到依一度，仲有一個最後一個防線嘅， 係 唔係乜嘢都俾即刻咁快咁急躁俾曬對方睇咁樣，咁用一個咁樣好似比較延續佢嗰個水質嗰一樣嘢嘅一種女性嘅角度去。 O K， 女仔有矜持嘅， 係 雖然佢成日話佢自己冇。 但我覺得一樣嘢，佢有少少嗰個幻想嘅空間，即係有個遐想，即係我又唔係講得好白，但係咦你又明，但係又有啲係唔係咧？ 究竟真係有冇發生到咧？大家都唔知㗎。 係啦，咁樣，所以我都覺得啊，有陣時譬如睇阿林寶你填嗰啲詞咧，你都我就會諗啊，點解你會諗到呢啲題材？ 我覺得佢好犀利，佢諗埋女仔嘅角度咯。 係咯， 咁我其實係即係無論係男仔同埋女仔都好啦，其實都係一個人嚟嘅。咁可能係有時係第一首。佢譬如阿 Mitchell 咁啊，係第一首歌會同佢磨合咯。咁但係第一首歌我差唔多定到啊，我知道佢接受到啲乜， yeah. 或者佢嘅反應會話到俾我聽，佢係一個乜嘢嘅女性噶嘛。咁我定咗嗰度，我就其實之後寫落去都係第一件事係入咗嗰個 character 度先至開始寫嘅。係、yeah. 啦，咁我又即係所謂依一個。变性呢一样嘢咧，即系你写嗰阵时候要变一变性嗰样嘢，其实我发觉系冇乜嘅。 系好啦，咁 Mitchell 你唱嘅时候又如何咧？摆到明知道今次系想玩一个 sexy 啲嘅感觉啦。 咁咪 sexy 啲咯。 嗯， 我都有呢一面嘅，其实大家唔好谂住吓睇我好似男仔头咁样，都有 sexy 嘅一面嘅。 不过我觉得好奇啦，譬如因为今次同你合作嘅监制 Tima 啦，咁嗱，譬如可能女仔对歌，我觉得 sexy 嘅演绎系咁。但可能佢係監製，佢係一個男士，或者咁生活填詞係林寶啦。可能佢哋對 sexy 或者女仔嘅 sexy 有另一種嘅 interpretation 噶嘛。中間有冇同佢傾過？咦，咁我點樣可以做到嗰個 feel？ 佢都有俾啲 inspiration 我嘅， yeah. 例如叫我聽下 Camila Cabello 佢點樣去、oh. 去唱啦。咁即係成件事再要放油啲嘅。 係 你可能我自己覺得嬌嗲，即係。即嗰個聲音未必係適合，但原來男人聽落去係要咁樣嘅喎，咁所以 Tima 從旁都有去 guide 我嘅，佢話你哇你真係要諗好 sexy 個位，因為我記得錄音嗰時候啲燈都唔係好光㗎啦，咁所以投入翻落去咧就會 work 咯成件事。 我唔係我都好記得佢即係個 第一兩版翻嚟嗰陣時候，嗰、那個飲完汽水嗰下聲，嗰、啊、下聲。我聽到。 男人嘅話應該 我聽到都有啲會心微笑嘅， 係 啊，即係我覺得啊，佢又做咗嗰樣嘢咯， 係， 因為如果我覺得你其實你有時可能啊，我自己覺得啦，我唔知係咪我認住我而家聽佢把聲咧，佢講嘢嗰個聲音都有少少唔同咗嘅。 我同幾時去到比啊？ 同佢可能未唱呢首歌之前， 係、 係啊，所以佢其實 聲音咗， 係都有咁樣嘅。我覺得是會的，因為他要一個時間去投入那裡、 yeah. 其實都會有一點點、啊、即改變自己平時的那個意態、 OK 是開心的。 我想知道 謝謝 給個過來 over 了你這樣 有種夾硬要演到的角色的感覺呢 獨個人獨個人起舞戀愛如在做美夢為某人為某人苦床漫套长袍，今晚较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明明赴约等不到，门铃再度锁好，未到一点做了到步，用那种速输给你好，未想到但想好。 葉巧林一對一， 喂，但我想知嗱，蘇芬其實嗰個合作，我發覺都係幾有火花啦，你兩個。咁、好啦，因為好似一套連續劇咁做噶嘛，你哋兩個有冇傾過？咦，好啦，咁而家一對一之後，咁呢個故事嘅情節發展，我哋應該朝住乜嘢方向呢？咁 有方向噶啦，已經 係 我同佢傾咗啊，我特登問佢，因為都想自己去寫嘅一首歌啦。係咁啊，就咁，其實我都寫咗好幾首啦，揀唔揀到另一回事啦，係咪先？係啊，咁但係我有同林寶去溝通下一隻歌個 storyline 應該去到邊個地步啦、一對一之後係點啦？咁佢都好明確，好已經講到俾我聽， 係咯，即係有啲咩可能性咯， 係、 即係你其實之後可以有啲咩可能性？咁、你其實你係做一首慢版嘅慘歌，就算係做一首 sweet 嘅情歌，或者一首都係輕鬆跳躍嘅歌都得嘅。 即係只不過因為係有啲咩可能性呢，如果呢兩個人有或者冇， 係 啦 ，what to do 之後都仲有可以好多可能性。第二朝發生咩事啊？半年後發生咩事啊？其實都可以好多。 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可以即係一個 storyline 咁。 繼續去㗎啦 ，end 集咯，係咪啊？ 係。咁但係你，譬如如果問 Misha 嘅話，你希望件事係快樂嗰邊啦，定係咦唔係喎？不如嚟個 twist 啦。你自己有冇 preference 㗎？ 我會想快樂得嚟有啲懷疑。 OK。 係啦，即係如果嗰個 what to do 嗰晚真係成事咧，咁其實女仔係一個好多嘢諗嘅一個人嚟㗎嘛。咁如果係真係發生咗一件事嘅話，依個女仔應該會諗好多嘢， yeah. 因為佢之前經歷過一個唔開心嘅一段經歷啊嘛。咁佢今次真係咁投入嘅時候，佢會反思翻自己，欸，究竟，哎呀死啦！咁佢會唔會唔要我㗎？即係有依啲好多嘅幻想啦。 咁林寶咧，你自己又有冇一個特別嘅 preference？ 你係希望個故仔嗱，咁樣講個女仔可能，哎，可能我會多嘢諗嘅。 我覺得係即係佢可以好多嘢諗，而個男仔係可以係容納曬佢依啲諗咁多嘢。亦可以是弄巧反拙，炒我咗呢件事， 又翻翻落谷底啦。 系啦，呢件事可以引申成为一个好似以前嗰啲咧，命运交叉点啊， 系啊系啊， 大家估 或者嗰啲小说咧，你拣 A 就去第几页嗰啲咧，你拣 B 就去， 你可以引申成为一个咁样嘅， 系啊，平行时空嘅去咗边一度， 系啊，即系咁你就你嘅 fans 啊，你嘅听众都可以一齐捕捉佢成个你嘅音乐嘅创作咁样， 咁所以其实。个音乐的主导性很强的，我觉得即个音乐想讲什么，其实个头已经在这里了，你想走去哪里，那个音乐可以去做这随便都得嘅一样嘢。 咁个歌咧就系有呢种 sexy 嘅感觉啦。MV 方面系又如何咧？你介绍下啦。 咦，其实我好想喺呢度问下林宝，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啊，首先个画面好靓咯，我觉得系啊。咁当然我就会觉得可以再跳多啲舞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呢样嘢系要 慢慢浸 再浸淫咯， 系因为喺你喺声音上面演绎，同埋你喺镜头前面有呢一个 presentation，又系两种 challenge 嚟噶嘛。 系啊，我第一次咁性感啊！平时我都你知道，我而家都系 T 恤牛仔裤噶啦，大帽咁 Tomboy 咁噶嘛。 你又未去到。 唔係喎，嗱呢樣嘢即係呢度就咁講啦。嗰陣時候啊，啱啱 Misha 幫佢做頭幾首歌嘅時候，即係神巴眼淚啊，陳真啊嗰啲，其實係好女性化噶嘛。但我記得我有一次咧睇過佢 哦，我記得 有一幅相，係好似係同阿 Jason 可能係一齊做一個 show 咁樣。你好 casual 就咁戴住頂帽頭耷耷咁樣喺度唱，我覺得嗰個係最似佢啊，即係其實係好似今日嘅造型咁樣。 係啊，我中意佢而家 chill 啲、瀟灑啲， 係啊係啊， 咁樣樣嘅 feel。 咁今次依個咁 sexy 嘅 MV， 其實真係都好開心，我揾到一位好朋友做我男主角啦，又靚仔啦， 係啊，可以幫手入戲。 講下佢嘅名先啦，唔知幾啦，我驚我講錯佢嘅名。 係 上嗰日上 drama 堂已經講錯咗佢嘅名啦。 就係為咗呢個 MV 上 drama 堂定係？ 唔係嘅，其實我因為我好想投入啲去唱歌咁。所以我就特登去學做戲，係啦。咁喺學做戲嘅時候就認識咗好多嘅戲劇嘅一啲朋友， 係。 咁我自己就即係獲益良多嘅，真係學咗好多嘢，即係人生如戲啊嘛。其實好多嘢。老師會係畫我裏面嘅嘢出嚟，哇！有陣時我覺得咧上完 drama 堂咧好攰啊，個人精神上面好攰啊，有時亦都喊到好攰啊。 哇！所以即係一路上堂嘅時候，嗰個老師就可能會一路同你講，你去 住我啊，係啊， 帶翻你某段嘅回憶。 係啊，我好深印象，我做過一個叫做 emotional memory， 真係用five senses 去代入翻嗰個情景。哇！嗰一次真係我。好攰，好攰，好攰！嗰個情景係我即係畢生難忘嘅一件事啦。咁就會原來好多時候人哋忽略，即係人哋會有 image， 但係可能忽略咗就係觸感啦、望到嘅顏色啦、聽到嘅嘢啦、聞到嘅氣味啦。其實依啲都可以幫助你入到嗰個角色咯。 所以就喺今次嗰個 MV 上面嘅 就請咗係啦，就請咗 Joseph， 亦都convince 自己我要愛依個男仔先可以做到我喺 MV 裏面做嘅事情咯。 Okay。 所以我男朋友就是好不开心的 搞咁耐 搞咁耐 原来就带出呢个重点 一个重点 呢、這個 punchline 唔錯， 係啦，就係、是、男朋友有啲唔開心啦，咁樣 有啲硬住咯。 咁用嗰啲最老土嘅娛樂記者會問咗問題，咦？咁你使唔使預先要同男朋友交代一聲、啊？ 交代咗啦， 但係冇用啊， 或者佢使唔使嚟監場啊？咁 我又叫佢監場啊，佢話 啦， 佢話唔准睇、啊，應該好難接受到嘅。你現場睇、啊，真係應該接受唔到、 啊。唔係現場睇，可能其實仲冇嘢啊，因為你成隊 crew 喺度，有打燈嘅喺隔離，導演又喺度 ，camman 又呢度一個，是是是化妝師又喺隔離準備緊啊，諸如此類，可能仲冇嘢，可能睇個成品嘅時候，係 啊，我睇成品嗰陣時候，我要喺隔離安撫住佢。 咁但係呢首歌，譬如開頭錄完嘅時候，除咗林寶有聽過啦，咁然之後有冇俾男朋友聽過？然之後，佢會唔會都 get 到？咦啊！反應又是如何啊？對你 comment 又是點啊？ 冇乜反應啊！成日聽我啲歌都啊，係啊，good song， quite good， so sad 就係咁咯。點都係 你睇幾誠實，好誠實。 跟住我話你首首歌都係話not bad， quite good， 咁即係點啊？咁有冇 the best 噶？冇啊，首首都幾好啊。呢首應該啲人中意咁樣咯。 Okay. 但係佢可能會同我講翻就話，但係我都係中意神巴女都留給了人咯。即係可能即係每個人嘅音樂嘅 taste 唔同啊。佢中意 ballad， 佢中意嗰類型咁咪係咯。咁但係我話但係你唔覺得依個好 sexy 咩？你聽下我嗰、那個啊咁。 太熟了，他可能跟你太熟 了，不是他跟我太熟了，他看不到那邊 sexy 現在好慘啊。 喂，但我是幾期待你們這個的 storyline 繼續延伸會是怎樣，因為今年你兩首歌我都很喜歡， 多謝， 是的，聲線啊，所有的時候 arrangement 啊，諸如此類這樣，但是接下來的 track 會是可能是自己創作啦，我覺得更加值得我去期待，究竟你自己寫 melody 加上林寶的歌詞，那這個化學效果又會是怎樣呢？好聽啊，一對一， 今 天多謝 Misha 和林寶。 Thank you. Thank you. 為何眼淚傾刻能起霧？懸念夾開痕著如露。為何再次翻起塵土？誰願意把敏感細？明明不需介意，离离分分都每日上演，何必抱着以眼泪来纪念？原爱的人道别缘没再见，再在寒季期盼春天，人一天一天饰演着。 Kesha 与口林致辞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神把眼泪都流给了人》。依家四点钟之后翻嚟咧，继续骚动音乐，我哋会连线去台北，同口安一齐讨论下咧喺社会运动底下衍生出嚟嘅一啲歌曲嘅作品。依家翻嚟再见。 安全可以戴面罩，警员唔应该阻止，认为警方高层应该尽快向前线警员厘清禁蒙面法嘅条文。前港督彭定康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访问，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订立禁蒙面法是绝对疯狂，人民会抗议，又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人被射杀，希望英美两国更加积极发声。彭定康认为乱局出现是由于特区政府和北京的管治失误，令到原本非常和平的社会要以街头方式抗争，又说有些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的人都会找理由说他们理解暴力，他不宽恕亦都不乐见，但同时不希望见到警方的执法方式。彭定康说，除非林郑月娥真正介入，明白对话和透过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事件的重要性，否则他对未来情况感到担忧，又批评当局派持实弹枪械的警员处理示威做法荒谬，认为除非很幸运，否则可能会有人被枪杀。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5点，跌近34点。跟住系汇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6.87，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5，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1，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2.5美元，卖出1,502.9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西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港岛方面的封路啦。现时百德新街、京士顿街、纪利佐治街、嘉陵街、利源山道、渣甸街仍然是封闭，包括百德新街、京士顿街、纪利佐治街、嘉陵街、利源山道和渣甸街仍然封闭。搭巴士的朋友都留意啦，现时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或者暂停服务的，搭巴士的朋友请你留意啦。至于轻铁方面，614、615、705、706、751、761P 仍然暂停，港铁巴士路线 K76 暂停的，另外 K52 亦都会缩短行驶路线。至于重阳节封路方面，在沙岭直至到6点，沙岭道和罗湖道近于敏感道路交界一段仍然封闭，在长沙湾由永明街通往坟场的通道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其他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普通道去马鞍山方向近福民花园一段都仲系繁忙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钱，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老公啊，我想分 吓、啊、分手啊？ 唔系啊，系我想分 分房份。 系啊，就嚟同你分埋身家好冇？ 咁你想分咩啊？ 我想将间公屋咧分租或者转租出去赚翻啲钱啊！ 咁呢次真系要同你分居啦。 吓、啊， 嗰啲系犯法嘅行为嚟噶，你会俾人拉噶。咁我自己点生活啊？ 对唔住啊，我会改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播出。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咪住坐定定，你喐我喐佢喐，轻轻伸佢高手，扭两扭转个圈，摸底跳起拍手，我有几细蚊仔。 乖靓仔靓女，个个喐身喐势，日日做运动，运动日日做。 咪再搵藉口唔喐啦！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喐一喐，健康啲。 嗱，太太，用力多少少。恭喜你啊，是仔嚟噶。 对唔住啊，仔仔，妈咪对你唔住啊。 有咩对佢唔住？因为你冇问过佢就生佢出嚟啦。有人话生育系父母嘅权利，但如果认为人生系痛苦嘅，咁生仔又系咪一件好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倾下生育系咪合乎道德？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台北，我哋先欢迎口安先。口安你好， 嗨，大家好，听好。 今日咧请到口安嚟咧，其实系想介绍一啲咧，我谂呢件事台湾真系行得好前嘅，因为台湾好多歌手都好愿意去做一啲相应嘅作品去呼应翻嘅，就系、是、一啲呼应翻社会运动嘅一啲作品。咁终于咧，即系今次可以同口安咧，即系轻轻咁倾一倾呢个话题啦，咁样。 就是其实蛮代表性的，有就是大鸡，就是大只，他是一个台语嘻哈歌手，他很早就开始会写一些。就是蛮犀利反映社会现象的歌曲，就是他是蛮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近年比较年轻人比较知道或者是受瞩目的应该是灭火器乐团吧。 嗯，剛才口安介紹到的一位唱台語的 hiphop 歌手叫做大芝啦，咁都係好關注到一啲社會議題嘅。咁另外一對我諗香港聽眾會比較熟悉啲㗎啦，就係、是、滅火器樂團。 嗯、 但我都好奇嘅，會唔會其實有一啲嘅獨立樂團係反而係因為寫呢啲呼應社會運動嘅歌而被大家留意到，即係反而嗰首歌成為咗佢嘅嗰個成名曲咁樣嘅概念呢？ 我剛剛忘記補充，還有閃靈。闪灵也是很资深，就是反映就是社会现象的一个乐团、 嗯、 那好像没有就是因为写跟社会脉动有关的歌然后因此爆红的乐团，好像这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人他们本身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可能就是在音乐圈或听音乐的人之间啦、 嗯、 那可能开启知名度是针对那些平常比较没有听音乐啦，或者是不是在同温层或这个世代的人，可能多少有吧。但其实我不觉得，就是这些，对他们来说，不是原本粉丝的这些群众会因为听到这些歌，然后再去听他们的其他歌，可能只是知道这样子的乐团跟人而已，大概是这样。 头先口安有补充，闪灵乐团啦，咁我谂呢个香港听众都会比较熟悉嘅。咁闪灵乐团嘅主音 Freddie 直情系关心社会，关心到成为咗立法会嘅委员，希望可以直接就提出自己对一啲政策嘅意见咁样。咁我都问口安话啊，会唔会即系红多啲啊？会唔会即系又或者有啲网民话企出？一定是抽水啦，咁呢啲嘅唔同嘅意见。咁口安就话其实唔系，即系头先介绍过呢啲乐团咧，都系本身喺独立音乐界已经好有地位下噶啦。咁一路 keep 住都有唔同嘅作品出嚟。咁当然啦，啲作品嘅态度都真系回应翻唔同嘅一啲社会议题噶。咁我谂呢两件事可能真系相辅相成嘅，即系佢嘅态度。反映咗喺作品当中啦，咁於是乎呢啲作品咧都吸引咗对于呢啲嘅议题好关注，咁同一时间都欣赏佢哋音乐嘅歌迷。 妈妈，请你唔通烦恼我，原谅我行袂开脚，我要去对抗袂当原谅嘅人，歹势啦，爱恁啊。袂当陪你去看电影，原谅我行袂开脚，我要去对抗欺负咱的人。 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先？即系我头先即系都讲咗啦，可能喺香港人眼中睇你就觉得啊，其实台湾好多嘅音乐人都好愿意为一啲社会运动发声噶喎，咁样。咁实际情况系点样呢？ 我刚就是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也是蛮重要的人物，叫林声祥。但他连接的比较是环境方面的议题，就是可能工厂或者是就是工业化现代，然后跟一些就是偏乡地区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还有班奈也是， 嗯， 班奈是原住民， 嗯， 然后就是其实蛮有趣的是，像我刚刚讲班奈、林声祥、灭火器、闪灵， 嗯， 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唱方言歌曲比较多，这件事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不是唱国语歌。然后他们因为自己跟就是土地的关系很深刻，所以他们会对社会还是环境不好的事会就是特别有感触跟深刻。就其实他们也不一定会是发生很大的事情才会发生， 嗯， 就是为这个社会发生，可能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某一个社区的一个小事件，他们可能就会写成歌曲。所以我觉得台湾随时随地都有就是反映这个社会现象的歌在产生，并不会就是集中在某一个时刻特别多。 嗯， 但我觉得太阳花学运那时候有特别多。 嗯， 但是之后比如说到重婚，然后到现在就是等等，就台湾最近要选举了，所以会有就是比较多纷乱的声音，其实不断的都有人在写出就是反映这些事情的歌来。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有很绵密的脉络，并不是就是突然出现的。 嗯，有听口君补充多少少啦。咁头先咧就介绍到林生祥呢位歌手，咁其实佢会比较关注嘅系一啲环境方面嘅环保方面嘅议题。咁另一位原住民歌手咧就叫做班奈，咁佢会比较关注嘅就系啲原住民嘅文化，又或者系环境有冇被侵略，有冇被打压等等啦。咁头先其实都介绍闪灵啊、大志啊呢几位歌手，大家都会发现佢哋系唱非华语嘅作品比较多嘅，即系例如系台语啦、原住民嘅语言啦咁样，咁呢个都系几台湾本地文化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另外都讲到啦，其实唔系一定要发生一个全台湾都关注紧嘅大事咧，佢哋先会发生嘅。因为其实喺佢哋嘅作品当中咧，佢哋真系随时都关注紧呢个社会，同埋一啲议题咧，可能真系同佢哋自身嘅文化，又或者佢哋自身了解嘅范畴比较相关。咁头先讲到环保啦、原住民嘅呢个权益啊等等，咁佢哋都真系会 keep 住有作品反映相对嘅一啲议题嘅。咁当然啦，当社会发生一啲即系比较集中关注嗰啲大事，例如之前讲嘅，即系喺台湾发生嘅太阳花嘅运动啦，咁之前发生嘅关于呢个同性婚姻嘅公投啦，同埋即系近期啦，大家都知道台湾即将要举行新一期嘅大选咁样，咁呢啲都系会大家集体嘅注意力都去晒嗰度嘅时候咧，又会有啲作品出到嚟嘅咁样。但系我又好奇一件事，即系头先我喺度讲到嘅一啲作品，好似都系比较小众嘅音乐啦，独立嘅乐团、独立嘅歌手啦，唔知道会唔会有一啲歌系哇，直情系得到主流音乐嘅肯定啊，即系上到颁奖台啦、红啦，同埋系全城大家都可能会识唱啊，即系流传度好高嘅一啲作品呢？ 近期虽然这样讲有点伤心，但是近期最红的就是唱这一类反映社会的歌，就是《灭火器的岛屿天光》，就这几年。那我不知道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可不可以算，但我觉得它也可以是反映社会的歌曲。 嗯， 对。但因为蔡依林本来就很红嘛，她等于是用她的等于说在这个社会上的声量跟地位，让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知道。那灭火器相对他来说比较属于独立乐团。 嗯，是的，即是讲红不红呢是有点伤感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即是歌红不红、歌手红不红可能有啲混喺當中咁，我哋成日都會講。咁但係咧，都的而且確有一啲係可能係關心社會嘅議題啦，甚至乎係獨立樂隊嘅歌曲咧係大紅嘅。咁例如咧頭先講到嘅滅火器樂團嘅《倒醉天光》呢一首歌，其實係26屆台灣金曲獎嘅年度歌曲嚟嘅。咁當時大家都知道，其實呢首歌嘅背景就係同太陽花運動有好密切嘅關係啦。咁另外頭先口安都補充啦，即係做拎蔡依林最新專輯當中。 嘅《玫瑰少年》呢一首歌，其实都系关注紧，即系首先系校园欺凌嘅问题啦，另外都系教育上一个性别平等嘅议题啦等等。咁其实呢一个都会有少少系反映翻一啲社会时事，而且系蔡依林一路都好关注嘅议题。咁之前都一路同大家讲过噶啦，其实呢一首歌咧都系台湾金曲奖第30届啊吓年度歌曲嘅得主嚟嘅。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另一囚禁自己？万事总是最不值而已，拿着美丽辉煌来妒忌。你并没有罪，我最是这世界什么为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 What did I would be you Baby boy could be me。 这话如果不提，让我陪你安静。I wish I could hug you till you really, really be free. Oh, love don't make me 没有禁忌，最好的方法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放弃。别让谁去改变了你，不是你，不是你的心，没有人真心的爱你。 我可以提一下，就是王一君与时间乐队，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原始的向往》，然后里面改编了很多台湾诗人写的诗，就是他原本是诗，然后他把它谱成曲，就是王一君这个女歌手，她也是属于比较独立那一个方面，并不是就是流行歌手。然后另外一首歌真的很感人，叫做《妈妈请不要担心》，因为那时候很多学生就是都上街头，然后家长可能就会一直打电话，就是关心小孩子的状况或怎么样。那其实在很多人，在很多人的地方，其实手机的通讯并不好。 是香港都是。 那种妈妈请不要担心，她在说的是，我有打回家的话代表我出事了，但如果你找不到我的话，在就是象征我很平安。就那首诗其实是一个站在学子的角度跟家里报平安的歌。然后我觉得那首歌非常温柔也很温暖，就是我不会觉得它是一首可能就是要反抗或者是怎么样的歌曲。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大家都会很想起当时就是大家那种和平的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份心情。我觉得很感人，就是比起灭火器的岛屿天光，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其实更深刻。 是，而今日咧，口安想同我哋介绍嘅呢一首歌叫做《妈妈请不要担心》，系之前咧即系台湾嘅一对独立嘅乐队啦，黄如君与时间乐队合作嘅一张专辑，叫做《原始的向往》。咁入边咧就系将好多华语中文嘅诗啊，重新写咗啲旋律入去，变成咗一首歌。咁呢一首歌都系同之前嘅太阳花运动有好大嘅关系啦。咁就讲到其实好多学生即系屋企人都好担心，不断打电话搵佢哋。但系其实当人群好聚集嘅时候，大家知道又未必可以即刻听到电话。咁其实呢一首歌当中咧就系、是、我谂有少少都令人好心悒嘅地方嘅，就会讲到话妈妈请唔使担心，唔使打俾我嘅。即系如果我冇打翻去咧，我今晚就会翻到屋企噶啦。咁如果我打到俾你咧，其实分分钟可能我出咗事噶啦，咁样嘅一个概念。我唔知道，其实我谂好多社会嘅运动咧，即系无论边个地方都好，都可能会有个共通性嘅。所以又觉得今日喺香港听呢一首歌，都有种令人觉得好深刻嘅共鸣喺当中嘅。即系可能喺一啲回应社会运动嘅作品当中，有热血啦，有理想啦，有唔同嘅一啲意见啦等等。咁但系其实头先佢讲到话，即系妈妈请不要担心我嗰、那个状态，我觉得其实系反而最基础啊嗰样嘢，即系家人同家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同埋嗰个温暖嘅故事喺度啦咁样。咁再一次咧，多谢晒口哥咧，同我哋介绍咗咧，即系台湾一啲回应社会运动歌嘅一啲主题啦。咁啊，下一次咧再倾翻其他嘅华语音乐作品。谢谢浩恩，拜拜。 拜拜。 主播，请你跟我妈妈说，妈妈，请不要担心，过了今晚我就会回去。妈妈，请不要担心，我们跟警察都算和气，虽然人家说我们是违法占据。 想走进去，警察说不行。吉他装了钢弦，这里不能带武器。我背着乌克丽丽想走进去，警察说不行。乌克丽丽的弦钮是金属的，这里不能带武器。我什么都没带的想走进去，警察说不行。脑子就是武器。我问为什么那些大人平常可以进去，警察说，警察说，因为那些在这里上班的大人头脑里都没有装东西。下去，请跟我妈妈说不要担心。如果今晚他们把我抬了出去，送进了警局，主播，请你跟我妈妈说，妈妈，请不要担心。就像你曾经保护我一样，我会保护我自己。等天亮了，等天真的亮了，我就会回家看你。 紧嚟就是黄如君同时间乐队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妈妈请不要担心》，其实是很独立乐队的一首作品来的，还有因为诗歌改编的作品，于是乎你见到一些音都未必啱晒。如果有兴趣，好建议大家呢，即上网去看回他真正的歌词，因为我觉得是一首写得很有趣的诗嘅。首先听过就是孔恩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在台湾社会都引起一些回响的一些因应回社会运动衍生的一些华语作品啦。其实我想跟立场无关的，是因为这个社会真的处于这种状态底下，很多音乐人是由此而得到很多的灵感。之后到香港这边，如果你问到我香港这边要介绍一首怎样的歌给台湾的朋友呢，我想都走不掉一定是这一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民号召下午三点到全港十八区多个商场聚集，以示不满禁止蒙面規例，在太古、元朗、将军澳、沙田和青衣等多区的大型商场都有市民集会，人群不时高叫蒙面无罪、立法无理、香港人反抗以及解散警队等口号。在港岛的太古城中心，下午三点已经有过百人在商场的中庭，他们叫口号，亦都有人唱反修例以及讽刺警察的歌曲。在元朗 Yoho Mall 商场，有大批市民就围绕商场的中庭聚集，部分人戴口罩，他们叫口号期间有反对的市民经过，指骂聚集的人士，有年轻人用单簧管吹奏愿荣光归香港，带领其他人唱歌。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不认为政府订立禁止蒙面规例之后就能够一招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不做代价会更大。至于会不会考虑禁网，他说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入面有限制通讯方法的权力，要做的话是可以做，不排除会使用任何方法止暴制乱。叶国谦致电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昨日的示威活动非常暴力，但是认为订立禁蒙面法是政府在现有权力和法治基础上可以做的事，最少政府踏出一步尽力止暴制乱，需要给予警队更有效执法的方法。他又认为现在不适合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如果认为独立调查委员会能够解决政治问题是自欺欺人，应该等到暴力行为停止之后再由政府成立委员会全盘检讨政府施政等的问题。政府今早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为保卫香港而捐躯之人士纪念仪式，悼念1941至45年间为港捐躯的人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政府表示，因应近日社会情况和基于安全考虑，活动并没有安排传媒采访。当局话，出席的人士包括行政长官、政府高级官员、司法界代表、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驻港机构代表、相关驻港领事馆代表、宗教领袖、社会贤达、退伍军人团体、制服团体等。传媒只是能够在场外远距离拍摄，现场所见出席人士的包括是有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各人一同默哀之后致献花圈，十几个军装警员在场外戒备。南北韩男子足球队今个月中会在北韩平壤金日成体育场进行世界杯外围赛，南韩统一部估计南韩的啦啦队将会难以前往观战。统一部发言人说，一直有就韩方啦啦队前往北韩观赛询问朝方意见，但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而距离比赛只是剩下一个星期，估计啦啦队访朝很难成行。据报南韩政府曾经通过多种渠道询问北韩意见，但是未有回应，加上近日美朝工作层级磋商破裂，之前亦都冇世界杯外围赛南韩啦啦队前往北韩嘅先例，令到啦啦队平壤之行变得唔明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港島嘅封路，咁因應道路狀況，而家百德新街、京士頓街、嘅利佐治街、嘉寧街、利源山道同埋渣甸街仍然係封閉。咁喺公共運輸服務方面咧，城巴嘅 B5 係暫停服務，咁另外多條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而喺港鐵嘅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啦，荃灣線、馬鞍山線、迪士尼線今日都係暫停服務，咁將軍澳線咧只係提供來往北角站至到油塘站嘅服務，東 沖線只是提供來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的服務，其他路線有個別的車站是繼續關閉，列車是不停這些車站，服務維持大約8分鐘一班，列車服務亦會提早在晚上的6點結束。咁而機場快線方面咧，會按翻正常嘅服務時間服務至到尾班車。咁而家咧係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來回服務。咁但係唔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手續全日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手續服務就正常，截止時間係飛機起飛前嘅90分鐘。隧道方面，各區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暫時正常。咁而喺路面方面，新界區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的交通仍然繁忙，龙尾在康湖居。另外，西贡普通道出九龙方向，现在近住福民路回旋处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大网仔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大榄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Otton 呢身造型单车装配公事包， 系啊 ，Tina， 我公司咪话呢排齐齐踩单车翻工咯。 踩单车咁咪好远？ 唔远，都系30分钟左右啦。卫生署话喺30分钟内踩5公里单车都系适量运动嚟噶，除咗健康，仲可以悭钱添。 哇，好辛苦啫。 呢样你又放心，我公司有浴室，算系唔错咧。 咁你公司请唔请人啊？ 2020年12月1号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5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的观众唔使惊，仲有一年几的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号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CIBS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当没有成为日常， 其实这个节目是玩少少概念的。我们生活上很多时讲紧我们拥有啲咩，但是今次就想讲下就是我们好像必要的东西，但是原来有些人是没有的。 I 代表一起参与。 如果给你为自己的人生狠狠地出走一次，你最想去哪里？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毕业作变成派台作，对得住乡亲父老了啩？ 仍然每晚静候，秋生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得装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Judas 喺一次偶然嘅机会之下听到呢一首歌，经介绍之下咧认识咗作曲人 Lillian， 知道呢一首咧就系对方嘅毕业作嚟嘅，于是佢就邀请对方合作，重新演绎呢首作品。作曲 Lillian Zhu， 填词曾瑞希，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罗海玲《木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40啊！继续骚动音乐，有阿琼喺度。 昨晚我又发梦遇见那一群叫做大人的科学家，总有一再证明自己每个观察都伟大。只有5200多种检验合不合乎标准的方法，抱歉，没有人能幸免针对自尊的轰炸。 间你有位新加坡女歌手作品，她叫做文慧如，歌曲名称叫做《大人的科学》。大人的科学，你明唔明啊？ 还想死去多少细胞，他们才肯愿意吞下风凉话？难道科学里没有教，科学不是绝对的？ 其实是应该要俾心机学翻明嘅，即系好惊有啲人咧系可以无知得好自豪、好骄傲噶嘛，系咪？所以有啲嘢唔识嘅话咧，我都尽量去学识，佢会比较紧要啲。咁当然学知识呢个过程可能比较辛苦，不过要向前行咯。 放好片刻，其后心事重重，放松。只等你成全大爱，放过我吧， 放放放放弃我好吗？要爱我再爱惜吧，恶化了勉强挣扎，讨好在诸多便无奈的平凡。你有去做错事吗？你与我每晚早已双双对到无话，真很不想演戏哭，放放放放过我好吗？心计让你将我放开，别过了再不复来，只等你成全带我。放放放放过我吧，放放放放过我好吗？要爱我再爱惜吧，恶化了勉强挣扎，都好在诸多便无奈的平凡。你有去做错事吗？你与我每晚早已双双对到无话，真很不想演戏哭，放放放放过我好吗？ 是有点怨气的。 放放放过我吧，放放放放过我好吗？要爱我再爱惜吧，恶化了勉强挣扎，都好在诸多便无奈的平凡。你有去做错事吗？你与我每晚早已双双对到无话，真很不想演戏哭，放放放放过我。 大人的科学之后呢，简宁有曲词都是自己负责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钟达恩，歌曲名称叫做放放放放过我吧。有些怨气可能是对公司啦，这首歌是对伴侣的，又或者你可能是对这个社会呢。但是怎样去排解这种的怨气，我觉得是一门科学来的，都是最近呢大家应该要学习的一门的艺术来的。 除了说不会离开我，该演的演和歌，耳边风在两人之间开始流动着，哭过又笑了，爱早先落在途中的黑洞，都不再是彼此的避风港，至少一起勇敢的放手，不知所措的我们牵着手去了哪里，在哪里依然寂寞的我们，哪里来的爱情？ 其中一个方法是暂时放低这些的建议或者是资讯，简直有徐佳莹作品。 该说的都说了，除了说不会离开我，该演的也合格，耳边风在两人之间开始流动着，笑了，爱 海藻陷落在途中的黑洞，都不再是彼此的避风港，至少要一起勇敢的放手。 徐佳莹作品，嗰个名称叫做耳边风，即系明明细细个嘅时候啦，老师同你讲、阿妈同你讲嘅事情都可以当系耳边风。咁依家有啲事咧，一路摆喺个心上边咧，系会好辛苦、好沉重嘅。跟住落嚟首歌话俾你听，系一个过程嚟嘅，过去就学识摆低佢。 第一天将要崩溃的你，就算怎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气，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两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犯尽，而美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经历了各大小偏差很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利，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到住唔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别离，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暂时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闯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赞胜美，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中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也八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 梁超峰最新派台作品。 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曲词都有梁超峰自己负责，歌曲名称叫做《二十八天》。咁唔系一个实数嚟嘅，而系讲一个自我疗愈嘅过程嚟嘅。由大人嘅科学开始，感觉上系变温柔嘅过程啊。当自己变温柔之后，我相信我哋先可以拥抱呢个世界，拥抱呢个世界上每一个爱我哋嘅人。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要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上亦怕听历史不足之下听 卫斯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幸福相拥》。 走多远，尚有大风雪，未怕极端。若你可跟我谈心愿，意志未会损。遇上颠簸处，若你就知处，就算落选。让我可因你无慌乱，走出我心愿。 变温柔的过程，但是都是要紧守自己的是非啦、良知啦，同埋啲底线嘅，一起做个温柔的人。听日下午三点，骚动音乐，我哋再见啦。